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筑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和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7月7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